好，网向編辑部第三节，我哋又翻嚟啦。 咁啊，头先啊讲咗香港人玻璃心啦，即系都其实都可以再讲多少少。我就认为而家不过阿许留山走咗咧，咁就我哋就冇咁平衡啊，即系冇咁持平啊，我可能会咁可能 又话我哋离地咯，可能又话我哋喺外国住咩都唔识咯，就系咁讲。 咁唔系佢好难讲， 你哋两个过气香港人啊，系啊，佢话你哋过气，系啊，你哋过咗气啦。喂，咁其实咁讲嘅话，咁阿高维贤都过咗气，佢有事都喺加拿大住， 啱听咪 咁点解唔话佢嘅？点解话你哋 啱听咪唔过气？ 冇错啦， 讲得唔啱听啊嘛，即系我哋讲事实咧，有时事实就好残酷嘅。即系残酷嘅事实咧，就唔系人人都接受得到，所以俾人闹，我都系某程度上预咗啦。同埋我哋讲嘅咧，通常都系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用同一个同香港人一样嘅角度去睇香港，咁 就听我哋啦， 冇乜 value 啫， 听啫，系啊。 如果咁嘅话，咁你咪听 D 一百咯，唔使听我哋讲真。 系听快 D 一百， 听双台都得 嘅，听快 B 双台都得嘅， 系啊。 系，甚至听呢个叫做花生台都话、啊、花生台其实就唔同咧。阿土其实我觉得阿土讲嘅就比较咩啲嘅，即系比较公平啲。但系阿曹总嗰啲，我听嘅节目咧，都好想引导人哋咧，就系、是、即系卖弄呢种仇恨啊。 佢条扑街 系系， 佢住喺深圳噶嘛，屌佢老母，又系啲冚家铲嚟嘅。就咁捻争大陆就唔好翻大陆啦，屌！ 唔系佢争澳门啫，佢就话即系话嗱，你哋睇啦，而家咧就系咁啊，即系阿曾志雄咪话澳门人系收白金嘅，我睇到阿谭博咧就好捻火滚，佢话澳门得几廿万人，我点同中国对抗？点同中国对抗？即其实呢个 case 咧就同阿明哥一样喎，咁。啊，明哥系得开间咁嘅烂鬼烧腊铺，佢点同阿张显明对抗啊，老细？你系咪唔通真系一个叉鸡饭车鸠埋阿张显明度咩？屌，真系戆鸠啊！快啲讲嘢就系， 你可以同佢对抗嘅，但系就唔系要求人人同，即系你个标准就唔应该要求普通人都要对抗。其实普通人就讲真，生活已经好鸠难，你仲要求普通人？都要同共产党对抗，系咪黐鸠线噶？即系你对抗还对抗啊！即系你对抗得醒啲，起码都揾咗啲着数先，跟住先至喺背地里对抗佢，咁唔得咩？ 唔得咯，香港人就系唔得咯。话你投共咯，即系你如果赚同大陆有少少关系嘅话，你就投共。你 应该都唔 即系我睇 啊！你讲， 我睇到有一个即系有一个人，佢就话即系话老萧啦，即系话佢已经系咩老妖啊！即系几年之前啊，唔系话而家当然我都觉得佢站咗边噶啦。咁佢就话呢个老妖啊，已经系咩啦？即系阿朱太嗰件事，佢话佢肯定系投共啦。阿屌，点知有一个政党嘅前主席咧，依然系想上市喎，唔知系咪又搵到阿朱太啊？真系好。即系我净系觉得呢个政党嘅支持者真好啦，唔公道啊！屌你嗱，阿老萧 投公 系啊，你就想申请两次都揾都咁就唔投公咯。即系如果又系揾朱太嘅话，我唔知佢第二次系咪又揾阿朱太。 佢老豆做咩噶？喺深圳行 政协嚟噶嘛？ 好似 屌佢老尾 系咯，佢老豆都投咗共啦，应该揾佢老豆算账先系噶。 啊！咁佢又话咩？佢话佢老豆同佢大佬系唔同嘅、哦。 你讲晒啦，你大佬有新思维系嘛？咩思路啊？民主思路乜嘢？ 卖新思维系嘛？ 新思维 呢个组织嚟嘅。 系啊系。喂，使唔使讲下食生酮啊？我唔识嘅，其实呢啲你哋识唔识食生酮嗰啲？ 本来想嗌许留山讲。但系即系 揾多啲资料先， 系许留山熟啲。许留山就好熟嘅，即系许留山佢就一直 对啲饮食， 因为佢一直都好注重身体健康，佢就食素嘅， 系啊系啊， 食咗好多年，即系我嘅理解就 系冇错。 咁即系而家，不过都要讲一讲啦，即系讲生酮呢单嘢啦，即系 近排咧，我哋就见到即系网上 有台 一个叫做 有台， 佢都唔系有噶啦，屌你咪先，冚家铲嚟嘅。即系我今日有屌鸠，又屌鸠一啲比较受欢迎嘅人啦，即系阿女王啊，阿戴子婷，唔知佢戴子婷定欧永贤都系同一个人啦。咁佢 同一个人啊，咁多名嘅，屌， 咁都唔系好多啫，几个啦。咁 OK 嘅，咁佢做神棍要一个，咁佢做网台要一个名，咁跟住再做艺人又多一个名，咁都 OK 嘅。 哦， 咁啊， 咁样 ，Pimika， 系 咯。佢而家咧就好强推呢个生酮飲食啦，即系咩叫生酮飲食呢、嗯、就即系因为而家我哋通常正即系唔系正常，一般人咧就食饭啊，食面啊，做主食嘅，就即系嗰啲碳水化合物， 吸收碳水化合物 比较多。咁喺生酮飲食嚟讲咧，就即系就系食翻多啲嘅脂肪同埋蛋白质，咁就。盡量唔食呢個碳水化合物，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將，因為人嘅新陳代謝嘅 cycle 咧就係、是，即係一般人咧就係、是、用呢個糖嘅轉化成能量。咁如果生酮飲食咧就係、是、將嗰、那個燃料啊，燃燒嘅將你身體燒嘅燃料咧就改咗，就唔係再燒呢個碳水化合物，就係、是、燒呢個脂肪同埋燒呢個蛋白質。咁呢一種飲食方法呢就有好多研究嘅都。咁有研究呢就話咁生酮飲食呢就對某啲疾病呢係有幫助嘅。即係 cancer， 有人話有人啦、 啊。即係我就冇睇到有研究話對 cancer 有用。咁我就見到呢就对糖尿病咯，即系有啲研究就话，但系糖尿病即系呢个一定好小心，因为如果生酮饮食咧，糖尿病系有可能会死人嘅。啊，即系唔系种种糖尿病都可以用生酮嘅。咁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另外一啲比较即系癫痫啊，即系呢个系真系有研究啦，就系癫痫症咧，就系、是、用生酮饮食咧就可以有帮助。咁即系我就。睇到嘅就係咁多啦，咁但係咁嗰位女性主持人咧，就不斷強調咧，呢個生酮飲食咧係能醫百病嘅，即係除咗如果你冇病嘅話咧，就可以延年益壽。咁呢一種宣傳嘅方法咧，就其實係幾危險啊，因為佢自己咧就冇一個專業資格嘅，即係喺佢又唔系医生，又唔系药剂师，又唔系营养师，即系喺即系呢啲 health 嘅 science 嘅 area 咧，佢就冇一个 qualification 嘅，即系研究全唔识嘅。 嗯，咁即系自己老吹嘅啫。 咁即系点讲咧？即系佢可能实际上嘅得益咧，又唔会多。即系呢一个先系最惨啦。譬如佢叫你食生酮饮食，佢。有咩着数呢？其实就唔会有啲咩着数，因为我谂，即系佢唔系好似即系下贱频道嗰个 case 咁样，即系佢譬如搞呢个睇楼团，佢系有钱执嘅。咁呢个 case 咧就系、是、呢、這个戴子婷咧，佢其实就应该冇钱揾嘅，即系推广呢一样嘢。咁我就 会食谱嗰度咩啊？一唔系佢有开私房菜会煮啲咁嘅嘢啊？我唔识啊，唔识啊，呢啲真系唔识。 但系佢其实就应该唔会得益嘅。我认为佢就系比较即系唔小心咯。即系佢处理呢一啲资讯嘅时候，因为如果你同人哋讲某一只嘅食嘢嘅方法，或者某一啲食物系会医到病嘅，咁你要有数据先得咯。咁我就做一啲。資料搜集啦，咁就即係其實就嗰啲比較 reputable 嘅醫學嗰啲期刊咧，都係冇一啲即係可以講嘅數據，即係就係話點究竟呢個生酮飲食點樣幫到人？咁即係當然啦，你會好似即係好似你曾 B.C. 你嘅親家於飛老師咁樣啦， 即係佢有好多書會講你某一啲飲食嘅方法咧係即係有效嘅對某啲疾病。咁但係佢哋嗰啲書咧都寫曬，即係都打曬針噶啦，就話你即係可能得，可能唔得嘅。咁啊，冇實際嘅。 alternative 嘅啫，好呢啲嘢都 alternative 嚟嘅啫，即係唔係啲正路嘢嚟嘅。咁講嘅話，咁我又睇下一個，哎呀，寫喺邊講佢，即係一個前一個人力嘅支持者，佢即係我又唔係好明點解啲人六十歲咧都依然係想減肥喎，同埋嗰個 auntie 咧都係好有錢嘅，咁都係提倡食生酮喎，幾廿歲人。即系我唔明， 冇所谓嘅。如果即系佢自己相信嘅嘢就冇所谓嘅。但我觉得有个问题咧，就系其实大家都唔知啊。即系呢一样嘢究竟对乜嘢有效？当然咧，你食生酮咧，最见效咧就系减肥嘅，因为你唔食碳水化合物咧，系真系会有 weight loss 嘅。咁呢个系 Atkins diet 已经即系证实咗呢样嘢，呢样嘢系 work 嘅。咁但系。 佢好多 side effect 嘛， 系 咪停唔到口都啱？ 系啊， 其实最简单，怎睇佢表面已经可以睇得到，因为你唔食碳水化合物，少咗好多机会吸收呢个 fiber 啊，呢个纤维。 系啊，系，冇错，冇错，冇错。 第二就系你食肉嘛，咁你就系你对你个肝脏嘅负担加重咗。 嗱，嗰个 auntie 就话食多啲菜就得噶咯，即系如果食生酮或者食菜，咁可能佢就补翻台养头先讲嘅话，吸收唔到 fiber， 咁咪食多啲菜咯。可能我唔食啊，呢啲真系唔食，唔敢讲嘅，因为一入口嘅嘢咧，就即系我你谂下，一入亲口嗰啲嘢真系涉及人命咧，我哋真系冇阿女王咁即系咁有勇气去搞呢啲咁嘅嘢，真系好大镬嘅，死个人。死人嘅话真系好大镬。 学校从小学就教啦，食饮食要均衡饮食。咁呢个系一定冇错，呢个定律嚟 ，common sense 噶嘛。咁如果有人话你知你净系要咁样食法，先至系又减肥又健康。咁我细个读嘅嘢咪要全部推翻晒，系咪？ 都系， 我都系觉得咁。 你有一样嘢唔可以排除咧，就系你细个学嘅嘢咧都完全系错嘅。咁但系嗱，呢、个又要讲翻一个但系啦，即系佢可能完全系错，但系咧，究竟错到咩程度咧？系即系大家都唔会知道，同埋即系点，即系人咧，嘅饮食咧，即系有第二啲理论咧，就系话人嘅饮食咧系经过几千甚至几万年嘅进化。 我就想咁讲啊。 進化， 即系我哋嘅系统已经系最 natural 同埋最 suitable 去运行啊嘛，咁你将呢几万年进化嘅嘢全部推倒晒，即系当时好似转基因咁啊，大家话喂都系革新噶，但系后屘先知道呢啲嘢系好多副作用喎，咁样就系、是、即系对身体系唔系咁好喎。所以呢啲即系完全推倒晒成个身体本嚟嘅，即系成个嗰啲运行模式嘅嘢咧，其实我就会打好多问号落去咯。 即系我就觉得，即系网上边嘅问，即系而家网上呢个问题咧，就系你好难分辨啲资讯边啲系啱，边啲系唔啱。即系你好似一个阿女王咁样讲，即系话你食生酮咧就能医百病啦。咁其实。佢自己都唔識嘅，即係我認為，尤其是佢斷食，即係佢之前仲推廣嗰樣嘢就係斷食完之後咧就大肉。咁、 哦，佢仲 share 嗰啲食燒烤嘅相出嚟添，佢斷完食好耐， 呢一樣 即刻就食燒烤 就好危險啊！點解我咁講咧？即係你個腸胃，如果你斷食過嘅人就會知道咯。即係你斷食完之後咧，個人其實就个身体咧，其实个胃咧系冇嘢嘅，基本上清空咗。即系如果断食两三日嘅话，咁啲肠咧都应该冇乜嘢嘅。咁如果你突然之间食啲烧烤，明知烧烤咧系有毒系致癌嘅嘢落去，咁你嘅消化系统咧就会将嗰啲毒素都吸收埋。 吸得俾 我以前听阿老师讲话，系咪韩愈地边个系饿咗好多日，即系食好多嘢系饱死啊？即系唔记得阿先生讲过。 系咪寒热定系边？饿咗好多日，你个肠胃即系其实以前都有啦，中国饥荒咁样，你饿咗好耐嘅人咧，佢一定要 唔可以食饭噶， 水啊或者饮啲果汁，即系果汁蔬菜汁啊嗰啲菜汤啊嗰啲，晾一晾个胃先嘅，即系慢慢吸收咗啲嘢，跟住你先可以大鱼大肉。 即系撑翻大个胃系咪啊？意思系咪即系撑翻大啊？系啊，冇咁呢个等于潜咗水，你都有个缓冲时间咁啊！一上嚟你潜咗水，即刻上嚟就又系好容易死噶嘛？ 系啊，减压啊嘛要。 系系，冇错冇错冇错。所以我哋就不懂呢啲嘢，但系我哋就系从一个好 common sense 嘅嘢去谂咯，即系一套嘢，我哋运行咗几万年嘅身体嗰度机能咧，系咪应该咁样推倒重来咧？真系唔知道，唔敢讲。但我都唔敢试， 佢咁有信心咁样去话俾人听呢一样嘢系一定得噶咯，即系女王嗰个 case 就系佢话俾人听一定得，咁咪大家小心啲咯，我就觉得。同埋 咁佢都拆咗好多次啦 ，share 咁多假新闻以前。 咁之前嗰啲假新闻唔会害死人啊嘛，而家个问题就系，即系而家嗰个危险咧就系你有啲人可能佢有糖尿嘅。咁佢又走去学人食生酮，咁糖尿好多种喎，有啲情况下食生酮系唔会有事嘅，可能仲会有即系好转嘅。咁但系喺某啲情况下，你就唔可以咁样做，即系如果咁做就会死人，即系会酮糖中毒嘅。咁即系如果咁样搞嘅话咧，就即系搞到人咧，就个良心就好难。好难过得去嘅，即系个心会起码唔舒服几年嘅。即系如果你咁样，因为你讲嘢整到人哋打嘢嘅话，咁 佢应该唔会嘅。陶杰啲支持者人渣嚟嘅，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大众系需要认清一样嘢，就系、是网上嘅资讯系一定要经过自己过滤，要经得过 common sense 嘅考验，你先至。你先至可以听得落，就算你听得落，你都要抱住一个怀疑嘅态度，唔好乜嘢都信。尤其是而家 internet 呢个资讯时代，根本就系好多啲啦，垃圾资讯掉晒出嚟，咁啊，人睇到你又信，咁系好戆居嘅事嚟嘅。 其实系好危险咯，即系因为呢一样嘢咧，饮食咧系，即系你个 diet 咧系会影响到你嘅身体嘅运行，即系同埋可能会。即系会严重啲嚟讲，可能会死人。 呢啲系同生命有关噶嘛？ 总之摆落口嗰啲嘢都系要慎重，真系摆落口嘅嘢真系慎重，唔系讲笑。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我认为啦，即系社会嘅悲哀咯。即系佢讲嗰啲嘢，有好多人好 buy。其实 万几 view。 好危险咯，我就觉得，即系你一个算系有头有面嘅人，去咁样去推一样嘢，佢都唔识嘅，咁我觉得就即系完全系冇道义咯。 冇错嘅，即系而家我都觉得香港真系几悲哀嘅。大家有冇发觉，即系好多嘢好似好 ignorant 嘅嘢，但系喺香港好似。啲人当到如获至宝咁，根本系假新闻啊！大家都 share 或者系喺度传嚟传去啊！其实一个社会变成咁咧，真系好悲哀。即系我睇到有个 index of ignorance， 今日咪讲咗第一位居然系印度啊，第二位好似系第二位系咪强国啊？ 梗系 好似系啊， 好似系啊， 第三位是台湾，第三位是台湾。我都信嘅，因为其实台湾真系冇大，我唔知啊，即系好多香港人觉得好好啦。咁我而家就住好多台湾人嘅，即系近好多台湾地方，就觉得麻麻地。香港就排第十七，唔系好差。咁其实咧，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系连第十七都前二十都唔应该入嘅。如果喺九七年前咧，我觉得香港人系好叻嘅。但系咧，而家点讲咧，即系讲少少感受啦。而家就信一份报纸，就系、是、信苹果日报咯。 就会抛 嗱，要持平啲，持平啲，真 B C， 持平啲，因为我哋俾人屌过好多次啊，就话我哋净系屌苹果，咁其实 咁我唔睇东方噶嘛。我连屌佢价值我都 睇下咯， 屌佢都费事。咁但唔系，我就补充一下啦，即系东方同苹果都系一样噶啦，即系一人两面，一边咧就系搞蠢建制派嗰啲人，一边咧就系搞蠢民主派嗰啲人，所以两份报纸都系，即系你睇佢哋嘅嘢咧就冇乜所谓嘅，但系你要一定要有过滤咯，即系嗰、那个睇嘅时候唔好 100% 信晒咯。 100% 信晒就好危险啊！ 同埋我觉得最凄凉一样嘢，香港人就系好相信做神，即系一份报纸捧嘅话咧，就会好封冚咁去崇拜佢哋。即系我嗰日同一个喺满地可嘅 Auntie 讲话，即系佢都好憎苹果，唔知点解，佢又唔即系佢唔睇东方同一样。佢话点解呢份报纸成日做神噶？即系喺外国住得多嘅人就觉得好有问题咯，即系成日捧嚟捧去，好似啊。咁样其实系一个正常嘅发达地方系唔应该嘅，同埋系唔可以淨系睇两份报纸。其实我觉得香港人而家好似好懒睇啲英文媒体咁嘅，即系以前你哋系咪有英文虎报啊、南华早报嗰啲系咪唔睇得噶啦？而家即系 而家都有， 但系啲而家都有政治立场啊嘛，而家系嘛？ 冇嘅，其实南华早报都 OK 嘅，都持平嘅。咁我就唔覺得有咩問題，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虎報嗰啲就當然啦，就幾垃圾啦，即係寫啲文筆都好差啦。咁即係，但虎報而家仲有冇咧？我有一個問題。 有，有。 好似免費報紙嚟噶嘛 ？Hong Kong Standard 啊。 係。 咁 但係點講咧？即係唔從呢、這個咁學下英文都應該啩。而家香港人就好中意就係睇呢兩份報紙，唔去。睇 BBC， 即系唔系话唔去啦，即系好少上网去求嗰啲求真啊，睇翻啲英文原著嗰啲嘢咯。我就系觉得系咁样系悲哀嘅，同埋凄凉嘅。如果净系信做神嘅话咧，呢个地方冇得救。对唔住，我真系好认真咁，我以前真系同我啲朋友讲话，如果你净系信嗰啲报纸做出嚟啲神咧，呢个地方冇得救。 但系呢个就系大都会嘅做嘢方法咯，即系你好似我谂你而家住喺 Brisbane 啊，即系陈 B C， 咁你未必知道即系雪梨嗰种运作，我雪梨都系咁嘅，即系佢哋 Sydney Morning Herald 或者另外嗰份报纸叫 Daily Telegraph， 系咪 Daily Telegraph 啊？好似系 Daily Telegraph 系，同埋 The Australian。 系，如果佢哋讲嗰啲嘢，就好多人就信噶啦嘛，就唔会深究嘅都系，即系大都 人，我唔睇嘅呢啲， 即系比较忙。 我都系嘅，冇错。咁我以前都住雪梨嘅， 系咯。 咁我就觉得我啲亲戚都系屌睇一系星岛啦，即系你知唐，你知澳洲嘅话，如果星岛都算系要钱嘛，要俾钱噶嘛，咁。星岛咯，香港咪中意睇星岛咯。咁系啊，我都知嘅，即系雪梨嘅鬼佬都系好多好无知。真心讲，其实雪梨就同香港，我觉得雪梨同香港系好捻似，嗰阵味都似，嗰阵噏味嘅时候， 即系啲横街窄巷， 系冇错。 市容嗰啲人啊，行过啊，都好似尖沙咀嘅。我自己 就求唔系求真咯。即系佢哋就用一啲，即系因为我谂生活都系比较压力大啲，即系求真嘅意志都冇埋。 冇错，所以我就由雪梨搬咗嚟呢度。反而我觉得系嘅，阿社长讲得啱，我哋而家住一个中等城市，反而冇咁繁忙咧，时间系多少少时间思考，去思考好多嘢。但系喺雪梨以前，你知道我以前住。即系可能全南半球最捻旺嘅地方咁，我哋即系日日都系有嘈啦咁。系嘅，同埋楼下成日啲人打交啊咁样，又要报警啊咁。系啊，咁其实我觉得嚟咗 Brisbane 啲中小型城市，反而俾我好多思考机会啊。晚上夜晚可以睇下书啊，谂下嘢会好啲嘅。咁点讲咧？都系其实咧，有得拣嘅话都系。我都会揀呢度嘅。咁 香港呢就个问题就係即係佢 获即系获取资讯嘅成本唔高啦，但系佢有太多娱乐咯。即系你个社会，当你娱乐好丰富嘅时候，即系你根本上诶朝头早做完嘢之后，即系你翻即系讲翻工嗰啲人啦。咁你做完一日嘢，咁其实你嘅娱乐系好多，即系你夜晚嘅生活有好多嘢可以做。咁你实际上系唔需要点样谂嘢，同埋即系。好多香港，即系我翻咗香港嘅时候，我都会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我根本冇时间听网台嘅，即系我只系会从一个、 哦、我知道 系啊，我主要系会喺大众传媒嗰度接收到啲资讯， 一碌下 Facebook 咯、 啊，系一碌下 Facebook， 但系都唔会听网台，其实就系、是、都系惨嘅。点解呢，就系、是、我认为系惨嘅。点解咧？就系、是、啲太繁忙啦，嗰个生活。同埋佢繁忙得嚟呢唔係真係productive。 我明你意思，係。 因为你冇即根本冇时间諗嘢。即係你諗嘢嘅时候，你諗嘢嘅时候其实应该静啲嘅地方，但係你香港搵个清静啲嘅地方都难。 嗯，係。 就好似我住喺雪梨嘅时候，咁真係太旺嗰啲地方，真係冇咩时间，即係。 你有时间就走咗去做一啲可能冇乜营养嘅嘢。即系你唔会再睇书。 系啊，仆街！我以前睇 TVB 嘅，屌以前雪梨， 因为佢周围播啊嘛，咁你冇办法。你如果佢系周街都系播嗰啲嘢，你就会睇嗰啲嘢噶啦。 咁 佢就会攞到你嘅注意力噶啦。 系系系，咁系嘅。 你 系 冇 办 法，关你事嘅啲非战之罪。 系啊，咁喺澳洲嘅小城市，其实系嘅，我都承认我学得最多嘢嘅时候都系 Tasmania 啦。因为你冇其他嘢可以谂啊，你只可以好 focus on 你自己嘅 research 或者你嘅啊嗰啲做嗰啲学生仔咪做 assignment 咯，即系佢哋大陆人讲咩三点一线啊，即系叫做大学屋企煮饭，之后有啲去打工咪去打工，就系咁咯。即系其实咁嘅生活，我哋有。或者集咪讲下呢啲移民生活啦，即系好闷嘅移民生活啦。或者集咪讲下， 香港人又未必顶得顺。即系我老实讲，即系如果喂香港生活过惯咗咧，其实就好多姿多彩。即系多姿多彩到咧，你系唔需要谂政治啊嗰啲嘢，其实系多乸鱼。即系咩救乌团嗰啲，越整越即系佢有人嘅，但系 大部分人觉得佢哋好无聊啊。 是啊，即个 有时间去搵钱 去 打下分过 啦。 大部分人都咁諗，是啊。 是。但喺澳洲住嘅小镇嘅唐人呢都系因为搵到钱嘅咗，即系因为你知小镇即系餐馆佬啊，即系正式讲都系小镇先赚到钱㗎嘛。咁佢哋最大嘅寄望就喺小镇搵到够咁去雪梨或者墨尔本买楼囉。其实都系一样，其实同好多喺大陆做嘢嘅香港人都一样。咁好多人都唔可以大陆住，但系可以喺大陆搵钱咧，其实都系一样，我觉得。即系好似社长有听过 Aubrey 啊，New South Wales 一个镇啊， 嗯 ，Aubrey Wodonga 嗰度咧，就其实我识几个香港人咧，喺嗰度住咗卅几年嘅，但系佢哋最后尾嘅归宿咧，都唔系喺嗰度住，即系都系会喺雪梨谂住买一个 house 之后喺嗰度过，因为佢喺小镇系住咗廿几卅年嘅。即系，但系佢哋最后屘都系要去翻大城市度住咯。 有两睇嘅，即系呢一样嘢，你可能系个人唔惯啦。即系其实小镇又好捻辛苦啦，即系其实佢挨得好辛苦啦，挨咗廿年咁啊，要翻去大城市啦，过下大城市。 但系钱系赚得多噶吓，钱系比大城市赚得好多噶。即系我讲餐馆， 即系我就个睇法可能就咁嘅，有好多考虑嘅。如果你到咗老咗咧，就可能。仲有一样嘢要考虑嘅就系 医院啦， 医院系啊， 同埋佢英文唔好嘅，你小镇咧，你始终咧就冇，即系你沟通咧，医院上边沟通系佢可以俾个电话你，你知澳洲政府有翻译噶嘛，啲你可以打大电政府度直场翻译，但系始终系差少少嘅，咁你去雪梨、墨尔本啊、布里斯本，你始终有唐人医生就好少少嘅，我谂。 系啦，同埋除咗呢个医疗啦，佢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老咗咧，你要同翻同声同气嘅， 嗯， 即系 啱嘅， 即係文化活動都好緊要，即係你喺小鎮冇可能聽粵曲啊嗰啲，咁你喺粵雪梨啊、墨爾本嗰啲咪容易啲咯。 嗯，同埋點講，仲有呢、這個叫做即係好多餐館都其實都係雞蟲嚟嘅。咁其實咧，好即係我知咁啊，蛙狗蛙狗我都好熟噶，咁都去。即系都系好熟好熟好熟嘅蛙狗蛙狗，我大家可能唔知咧。即系如果大家喺澳洲食过麦当劳，蛙狗蛙狗就系麦当劳嘅牛肉产地嚟嘅，即系佢其中一个产地啦。咁其实我都识好多餐馆咯，佢系储好够钱咧，即系每个月都系会揸车出嚟叫计，系 因为赌钱 啊，赌钱哦，咁赌钱佢可佢可以喺嗰啲 U Bank 嗰度赌啫。但系佢哋又唔识嘅，即系你买马啲佢有啲英文字都唔识嗰啲就系难少少，系啊系，即系揸佢哋宁愿揸六个系咪六个钟头？咩雪梨到应该系雪梨到蛙架系六个钟头，咁宁愿揸六个钟头车去疏附两日嘅啫。 哇，咁好辛苦嘅，咁佢要佢 我真系好 佢冇家庭生活啊嘛，即系其实有时佢系鸡床，但系其实你要谂下佢个问题就系佢唔系纯粹。有性需要嘛，即是他要同一个人有亲密接触嘛，即是这个是都挺重要的，即是人的即是那个心理来讲，心理健康来讲。 嗯。 是啊。 人是 有一个熟 悉的社区的始终都。 是啊，所以我看到有人咪同我哋话过话是想去纽西兰一个小岛是吗，定小镇啊。 小镇。 移民那里。有点难的其实。因为很多香港人都得把口。因为佢哋就去外国玩十日八日，咁觉得哇呢、這个小呢、這个小镇呢、這个岛仔好正，夜晚又可以围住团火烧嘢食咁。但系好多实际问题就系你都要搵快活噶，快活你可以买，但系你都要斩噶嘛，大佬，即系你都要斩细佢噶嘛。 讲开又讲啊，咁我上集就缺席一集啦，咁、就系因为我系走咗去整屋，我有我屋。屋漏兼逢连绵夜雨，早个礼拜系咁落雨，咁啊漏水，我要自己擒上屋顶买料去整。咁、我唔知道香港人有冇咁嘅经验，有几多少人有咁嘅经验去整屋顶啦？但系嚟到呢啲国家咧，就一定要亲力亲为做呢啲咁嘅嘢。 如果唔系，五千几蚊咯。 系啊，如果唔系，几好啊？俾本标打做好贵咯。 系啊。搭晒棚咯，就系咁样，啲西人咪搭晒棚啊，之后咁样。 系，我就咁爬上去，跌落跌死 咪 马走噶啦。 哦，我跌唔死嘅，系咪就系整啲线band啊？定系净系整啲水嚟落去，定系点啊？ 整啲搵翻啲灰整水嚟啫，都系。 哦，咁其实都唔系好难啫，咁系咯， 好难系，但系大部分即系如果系香港人，通常都好少接触呢啲嘢啦。 是啊，我识好，我识香港人是不识换车胎的，但他在香港揸车的，我屌。 个人的嘛，香港个人乜自己整的啫。其实现在澳楼都是的，很多人不识换车胎，尤其是啲后生啲嗰啲人，不识的。 哦，吓、千斤顶的， 连 顶高佢啫， 千斤顶在哪度找都不知道 啊，佢唔知佢收在哪度， 真的、 自己补车。自己部车都唔知道， 唔知道啊，好多唔知道啊， 唔会， 奇嘅真系奇。 那个问题就系因为而家好容易就系你打个电话揾汽车会嗰啲人嚟整咯，好多时都唔使整污糟自己嘅车，好多人系咁噶。而家同埋即系开车冇乜常识噶嘛，譬如架车过热咁样，一拍埋一边咁啊，即刻打开个车头盖，咁咪着火咯架车。好多人唔识噶喎，其实真系 以为散热啦， 系啊，以为散热啊嘛。你个车头如果过热嘅话，你个车头一定要等佢凉翻，你先可以开车头盖噶嘛。即系呢啲系常识嚟嘅，喺我觉得就 系咯， 系好多人唔识噶。你如果喺 喂你 吓、 啊，你知唔知我识得有个台湾妹，佢系将个鸡蛋摆落微波炉喎，屌咁都佢系唔知喎，佢话佢以前唔知道。鸡蛋系唔可以摆落微波炉喎，佢话唔知，以为就咁可以落叮熟佢喎，屌 系得嘅，不过 整之前要做啲手脚要督穿 啊。 系啊，但系佢唔系就咁成个摆落去点？之后就我嗰阵主席，喂你做咩？做咩？知唔知咁样好危险？佢话唔系可以直接咁样叮嘅咩？我话哦， 其实可以叮嘅，即系鸡蛋可以摆落微波炉叮。但系你要有方法啦，一啲水要浸过晒，一系啲水要浸过晒，一系咧只蛋要穿窿嘅，要吉晒啲窿。 咁佢唔系啊，佢就咁成只摆落去啊。 咁梗系唔捻得啦， 就爆炸。即系其实呢代人。点讲咧？即系其实香港人都系幸福嘅，即系好似我哋咁样，乜嘢都要喐手喐脚啊，又要剪草啊，又要村民啊嗰啲，其实又要 poisoning 啊嗰啲，唉，可能真系唔系好多香港人系做过。如果唔喺呢度住嘅话， 喺外国生活有好多嘢唔好嘅，其实即系好老实讲，即系你样嘢都要落手落脚自己做咧，已经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很多人都做不到，即是香港人是很多人是回香港 很烦的， 是美化了外国的生活的，很多人都就经常觉得外国生活很正啊，那其实有些是正的，家屋住大一点，但除了家屋住大一点之外，生活其实是不方便的， 就对大部分我现在住得够大啦，是我觉得麻麻地我一个人住那么大，即是有时候看电视啊，唉，好闷啊！我谂住换间细啲屋添啊！如果咩话，好住咁大， 换细屋，屌， 因为铲草啊嗰啲嘢， 换到细屋搬大屋。 所以而家嗰啲公寓系有市场咯，因为好多人好似真 B C 咁样谂嘢咯，即系真 B C 嗰种谂嘢方法越嚟越多，即系觉得住大屋好麻烦，因为你瞓夜晚瞓觉瞓一阵啫嘛，好快又翻工噶啦， 就一个角位啫，系啊， 系啊， 铲草啦。 同埋屋 企神灵咧， 屋企冇乜特别嘢做啊嘛。而家你有嘢要做嘅，可能就有少少兴趣，话砌下模型啊，睇下书啊咁样，嗰啲都唔用得多地方。 睇电视啊，我而家慢慢就睇电视，真系，总之系好无聊啊。我反而觉得住 apartment 嗰啲朋友好啊，即系住 apartment 一般都系近市区少少啊。系啊，咁我附近都有，但系。始终你要行出街揸车同你落楼下有区别嘅， 系啊，呢个差好远，所以即系有时 大屋会细屋， 即系如果享受行落去就可以买到嘢食啊嗰啲，你喺外国就真系难啲啊，即系有问题嘅，啲嘢八点零就收鬼晒 ，Queensland 就系咁，而家好少少， 九点啊， 嗰啲营业时间放宽咗。但以前就是 晚四你五点 礼拜六啊，礼拜六如果你唔记得，即之前有啲人唔记得买，可能要整宵夜咁样，礼拜六你过咗八点就唔开嗰啲嘢。 哦，咪五点钟收咯，礼拜六礼拜六。 而家延长咗，而家可以，而家有啲地方八九点，但系好少咯， 一啲啲啊，同埋有。即系我哋呢头啊，南边嗰啲 Woolly 同埋 Coast， 即系澳洲两间最大 supermarkets， 咁就系、是、朝头早八点啊，有啲地方系开七点啊，即系有啲我睇到北面嘅 Tiger 啊，嗰啲 Asprey 就开七点啦，我哋依然系八点啊，即系你翻工时候佢先开嘅， 系啊，所以唔方便嘅。咁你 week during the week 就可以收八点九点咯。冇香港方便，香港啲超市开到十一点几、十二点，咁其实香港就 反而 Tasmania 全部开到十二点，你真系觉得好奇怪。Tasmania 嘅 Woolworths 同 Coast 反而开到十二点， 因为其实冇乜成本嘛，佢开24个钟同好似 Queensland 咁，其实冇乜分别噶，因为夜晚佢都要执货噶嘛，所以佢开埋七门做生意咧，其实就系有成本效益噶，因为 系啊。 执货嘅人系多过收银嘅人多啊，收银一个啫嘛，同埋佢可以执下货，要有人要收银佢先行去收银都得嘅。 系啊，反而 Tasmania 有24小时嘅 Kmart 喎，咁啊真系夸张。你 知唔知？系啊，我哋系啊，但系好多 booking 去玩咯，即系有啲嗰啲 booking 即系点讲飞仔系咪咁讲中文 啊之类啦。 牛屎飞咯，叫做 bogan。其实 bogan 最贴切嘅译法咧，就系牛屎飞。 有啲都好系 racism 咯 ，racism 咁上下， 呢啲我哋以后都会讲下，大家有冇啲嗰啲受歧视啊？即系嗱，我就俾人掟个鸡蛋啦，以前都讲过啦，就系俾人掟个鸡蛋噶啦。 咁我都梗系有。 Tasmania。 咁其实全我喺 Brisbane 都试过，即系俾人拱啊嗰啲成，试过冇其实冇乜嘢嘅，你拱翻去转头咪得咯。即系呢啲就你睇下你够唔够胆同人哋硬落去。其实好多时佢撩得你嗰啲人其实都冇乜胆，佢就系谂住你唔会还手，你还拖嘅话佢根本都完全都唔 expect 嘅。 冇错，好啦，今日我哋都差唔多啦。 系咯，好，讲差唔多。呢个讲即系讲得偏离咗少少，不过唔紧要啦。下次我 哋都要搞移民特辑啊，以后会讲。 系啊， 移民特辑 同埋 mancology 啊，呢个迟啲都会出噶啦。即系我哋已经开始录紧啦，而家即系搜集紧资料。究竟阿芒果佬喺呢个城寨，即系九龙城寨做呢、這个脱衣舞场收飞，究竟系咪真嘅？而家我都喺度揾紧一啲 哇，真系噶 证系，即系咁佢当你当然可以当阿陈欣健讲嘅系真啦，但系。 唔系喎，谭志强喺度讲喎，系喎， 有个旁证先得嘅，有多啲系嘛， 系 啦，啱， 好 ，OK， 好，系咁啊， 好，系咁， 好，拜拜，多谢大家，拜 拜。